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7，日元11.45，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8，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人民币报6.4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11美元，卖出1754.8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书对我来讲有三个身份的，一方面它是一个好老师，它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它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 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1日，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管制即弃塑胶咨询公众3个月。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草案，加入窥淫等罪行。 中美国防官员进行防务磋商，重新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6啊，系一个假日嘅朝头早，11号嘅朝头早，继续有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节目呢度嘅，咁啊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讲到咧消费券咯，第二期嘅电子消费券咧，政府咧就会今日发放咯。而至于早前咧，因为透过书面或者第二轮电子登记咧，未能够成功攞到第一期电子消费券嘅市民啦，咁啊政府咧之后都增设咗3个嘅补办手续嘅服务中心嘅，为呢啲嘅市民重新登记。补办之后有合资格嘅人士，今日都可以攞到咧佢哋嘅消费券咯。见到一啲商户咧都因应第二期消费券咧，都系推出咗一啲嘅优惠等等嘅，成个市道。在消費券之下可以幫到幾多呢？之前咧話消費券拎咗嘅時候咧，都會放喺零售啊、餐飲嗰度使咗嘅喎。新一筆嘅消費券嚟啦，有冇話諗住點樣去用咧？或者之前嗰筆嘅消費券又用曬未咧？咁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講下第二期消費券再嚟嘅時候，你哋會點樣用啦？或者有啲咩期望啦？政府統計處方面咧，就係尋日就公布啊，8月嘅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咧就係285.98億元。按年升了11%，超過9月和10月的數，尤其是10月在消費券的效應之下，又會幫到幾多呢？又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關於零售業，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早晨。 早晨， 朱乐 文你好。 早晨，谢太。嗱，继续同你讲之前咧，都呼吁各位嘅观众听众啦，对于消费券嚟讲咧，你哋点睇？继续可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今日咧系咪都可以成功咧攞到第二期咧？讲下你嘅睇法啦吓。咁啊，谢太先头先都讲到啦，统计处都讲到话，零售业嗰个总销货总值咧就系八月嚟讲咧，就临时估计二百八十 6亿左右，按年升咗大概12%啦，11-12%左右啦，系连升7个月嘅咁。比七月嚟讲就系明显加多咗噶，不过咧就话即系八月呢一个数字，其实你自己评估咧，系咪都主要系同消费券嘅出现有关而带嚟呢个比较大嘅升幅咧？系 绝对系嘅。咁其实。我有一个位想大家都清楚先啦，因为其实上面个基数呢，八月份呢我哋嗰个嘅疫情呢其实系严峻嘅。而当时呢嗰个限聚令呢又即系喺八月里面呢都系好紧张好紧嘅。咁所以呢喺一个低基数嘅情况底下，而我哋而家有呢个 11.9% 嘅升幅啦，咁呢个系个基础大家要清楚啦。咁而另外呢就系嗰个即系其实睇返啦，六月七月一路收窄啦，五月嗰个升幅就 10.4, 六月呢就 5.8, 七月就 2.8, 咁其实一路收窄呢其实亦都系因为消费券嘅原因㗎喎、哦。咁因为大家嗰个嘅消费意欲呢都系一路延后，都系希望等到去八月消费券出嚟嘅时候。咁所以呢一出嚟嘅话呢，咁又返去一个呢比较从四月啊五月嗰个嘅水平，因为四月就 12.1 添啦。咁所以呢就返去嗰个增长嘅水平。咁但系呢就因为六月七月呢其实都跌得好紧要。即系嗰个情况，即系由嗰个你如果睇个总消费额，咁由五月嘅296亿啦，接近，咁咧就一路咧跌到七月嘅去到翻272亿，咁而家八月咧就去翻286亿左右，咁所以咧就可以睇得到咧，其实系中间有少少左袋右袋啦，即系究竟啊六月唔使住，七月唔使住，咁就去到八月先使，咁但系咧其实大家睇下个数字嗰个徘徊嗰个位咧，其实都唔系话跳得好远嘅。 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边啲货品类，即系零售业嚟讲咧，嗰、那个嘅受惠消费券嚟讲系最多嘅咧？有冇睇到今次喺啲数字入边？ 如果大家有睇琴日嗰个政府公布出嚟嗰个数据咧，咁就见到咧个别，譬如话眼镜啦、眼镜店啦，同埋嗰个嘅鞋类啦，同埋佢相关嘅制品啊，或者系相关嘅 accessories 咁咧，咁呢啲咧都系呢兩個 categories 咧都係有超過六成嘅升幅嘅。咁突然間係呢兩個類別咧就即係嗰個升幅特別好啦。咁而其他咧就相對咧翻去啲30% 啊、20%+啊，或者甚至係單位數低雙位數咁樣嘅升幅。咁就所以其實特別好嘅表現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兩個類別嘅啫，其他咧都係比較。去翻一啲比較正常嘅升幅咯。 我見有學者就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啊李兆波都提到，佢就話即原本都期望咧喺消費券成個效應之下咧，即係八月咧嗰個零售額咧可以去到300亿嘅。咁不過我哋而家實際睇到咧就係286亿左右啦，呢個臨時估計咁啊叫做佢形容係低於預期啦，咁亦都係比今年五月296亿咧嗰個零售額係低嘅。咁啊呢一個其實係係咪都反映到其實消費券落到去零售业嗰个提振嗰个效应唔系预期谂得咁大，或者可能落咗去其他地方，譬如餐饮啊等等咧，你自己个睇法系点咧？ 其实咧，业界对呢个期望咧，同而家出嚟嗰个表现咧，就真系差唔多，因为其实大家真系冇即系超级期望到佢会话即刻翻去以前嘅水平啊，复苏啊，真系冇嘅喺业界里面。咁我谂可能市民啊，或者一路即系大家讲要消费券呢件事咧，咁就嗰、那个热切程度咧，就令到大家可能真系有少少过咗笼咧，谂呢个嘅效应。因为咧，其实我哋业界咧，我哋都好清楚咧，其实嗰个钱咧，真系唔系完全落到嚟零售嘅，真系要同好多唔同嘅生意即系类别咧去分啦。譬如甚至即系你话如果八达通嘅话咧，你可以即系分到去到交通都有咁嘅机会。咁所以咧，真系唔系唯一系零售业得益嘅情况底下，咁其实大家嗰个预期咧都。相對唔係話真係好誇張嘅，我哋嗰陣時都開始消費券之前咧，咁我哋都有訪問過我哋會員啦，咁大家對消費券嘅期望咧，都係講緊高單位數或者係個低雙位數10%+升幅，係大概係咁樣嘅啫，我哋行內去睇呢件事。咁所以就而我哋今次咧，譬如八月份 呢一個消費券嘅效應，我哋亦都再訪問個會員。咁其實大家咧都覺得咧都可以達到佢哋嘅期望嘅，又或者係甚至有個別行業咧係超越咗佢哋嘅期望添。咁但係咧就我諗因為我哋業界本身都理性啦，即係都知道其實咁多行業去分嘅時候，所以我哋嗰、那個我哋冇。一個超期望的一個的諗法，咁所以咧就槍收就係、是、都係講緊嗱八月份都係講11.9%嘅增幅啦，即係 over 嚟講，咁而同我哋協會嘅會員預期嘅都係相若喺呢啲水平咯，我可以講係。 我見你哋係咪之前都問過啲會員，就係成個即係消費券嗰、那個用嘅情況啊？係咪話了解到大概都係可能喺八月頭一個禮拜就已經係用咗大部分，之後慢慢咧去到八月去到第四個星期咧，嗰、那個銷情都即係冇話太受呢個消費券影響，係咪有啲了解到類似啲情況嘅？ 哦，係啊，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記得八月一號，哇！嗰一下出嚟咧就。話人頭湧湧，然後咧，我單嗰日咧都訪問嗰啲會員咧，咁其實真係攞到啲好驚人嘅升幅嘅，即係講緊超過一半嘅，即係超過五成啊，又或者甚至係差唔多去到一倍，或者甚至個別有啲話多過一倍添咁，即係嗰單一日去睇咧，就的確係非常之理想嘅嗰個升幅。咁但係因為你唔可以淨係睇一日啦，你要睇翻成個月。咁成個月嘅時候咧，咁我哋睇即係後一個禮拜嗰個氣勢係幾好嘅。第二個禮拜已經有啲回落，但係都唔錯。但係去到第三個禮拜咧，就開始明顯啦嗰個嘅回落嘅情況。而第四個禮拜咧都歸回平淡啦。咁所以你拉勻成個月嘅時候。咁而家槍收就係一個比較 mild 嘅升幅囉。 嗯，即係所以其實係咪睇到所謂消費券嘅效應其實都未必持續到好耐，可能真係一個禮拜就已經使曬，即係更莫講話去到之後嗰一兩個月咁，係咪你哋觀察到都係咁？ 八月呢的確係呢個情況嘅，即係因為大家第一下嗰、那個興奮程度各方面，同埋大家都湧住出嚟買嘢，可能都未好嗰 prepared， 即係未去準備得好好啦。所謂準備得好好就係話，啊有冇出嚟周圍睇下，睇清楚邊度有啲乜嘢優惠，然後再 shop around 咁樣。咁我諗今次嚟講咧，十月份咧，大家就會嗰個衝動性可能會慢翻少少啦。因為大家咧都係會理性啲去到真係周圍望下睇下先啦咁，咁呢個都係我哋預估喺十月份嗰個情況啦。咁而加上咧，因為十月份去到即係都近年尾啊，咁年尾不嬲咧都係一個消費嘅旺季嚟嘅，即係送禮啊各方面。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咧，因為今次十月咧都係近年尾，咁有機會咧將某一啲嘅消費意欲咧都會再拖延去到近十一月。尾啊，十月初呢啲時間，咁所以咧話十月份而家十月一號會唔會嘣一聲，好似八月一號嗰個熱切程度咁高咧？咁大家預估咧都未必會咯。 即係所以反而就個消費效應就延長多啲，去到之後一啲季節性嘅日子，譬如年尾、聖誕甚至新年咁樣，你嘅評估會係咁樣。 我谂圣诞啊，新年就睇下大家忍唔忍到咁耐啦。咁就即系去到圣诞，我觉得都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就即系又系睇咯，即系可能你十月个升幅冇八月，即系八月一号同十月一号可能冇咁夸张。不过咧就end up。成件事拉雲嚟睇，我相信都係弱木咁樣嘅情況。 但有另一個比較啦，第二期消費券頭先就話可能會延續長啲啦。但係譬如過往即係十月一號黃金週咧，都係一個零售嘅叫旺季啦。不過因為疫情，即係旅客而家就基本上冇啊，甚至即係少咗好多咁樣咯。而家呢個消費券其實補到幾多過往黃金週為零售業帶嚟嘅一啲收益嘅咧？可唔可以咁樣比較咧？ 我覺得唔可以嘅，真係太遠啦嗰、那個分別，因為我哋不嬲咧，即係 overall 嚟講咧，我哋零售業咧大概都有三成嘅生意咧係份旅客嘅，咁你嗰忽冇咗零嘅，咁你點樣樣可以即係同我哋以前有遊客嘅時候嗰黃金週去相比咧？真係冇得比，咁你只不過咧係可以同我哋剩下本地消費的情況去比咯，咁嗱佢即係睇翻過去嘅數據啊，咁嗱講緊譬如2018年嘅時候十月份係講緊398億嘅水位，咁去到2019年有社會運動嘅時候咧，已經去到得翻300億左右， 咁2020年咧有埋疫情嘅影響底下咧，得翻274亿，咁即係冇得比咯，300几接近400亿同270几亿，真係冇得比嘅。 嗯。最後都想問一下謝太啦，因為講到零售方面啦，咁因為咧見到消費券其實四大個支付平台咧，八達通係比較多市民去用嘅，有成70%嘅。咁啊睇到話消費券推出咗近2个月啦，以金額計咧，八達通咧好多市民都係攞嚟買一啲日用品多啲，即係去超市購物去多啲。不過尋日就睇到最新嗰個零售業嗰個數字嚟講咧，八月同埋之前去年同期去比較咧，喺超市嘅貨品嘅銷售貨量咧反而係跌咗。跌咗成8%嘅，系即系下跌最多嘅类别嚟嘅。点解反而即系啲人用八达通去即系有一个消费券最多人用嘅一个支付平台，反而喺八月应该即系大家攞钱使嘅时候啊，用喺即系一啲即系日用品方面嗰个超市嗰个使嘅钱咧，又反而又少咗。你自己点评估呢个现象咧？ 嗱，兩方面啦，一方面咧，始終即係上年八月疫情好嚴峻，而個限聚令嗰個嘅即係個。即係嗰個緊嘅程度係好高嘅，咁咁嘅情況底下咧，而家嚟講咧，放寬咗好多啦，即係已經你大家見到食肆人頭湧湧啦，咁變咗就係、是、即係一來咧就係、是、依一個嘅限聚令放寬嘅情況底下，以致好多錢咧可能就唔係去咗超市啦，而去翻一啲食肆啊，啲人多出街啦，咁依一個回落咧，其實就我覺得係主要係因為限聚令嘅情況，咁而即係你唔知嘅，即係如果冇呢個消費券嘅話，可能超市個跌幅更大咧。咁、 okay. 呢個係一方面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唔好低估即係八達通喺其他零售類別嗰個情況啦。咁當然即係一定係唔及日常用品嘅，但係咧，因為今次消費券嘅嘅 scheme 咧，咁就引發咗好多其他類別嘅零售商咧都去裝八達通，咁呢個即係事實嚟嘅。咁過去嚟講咧，即係一啲行業你唔會覺得。消費者會用八達通去那裡消費的，而家那些零售商都裝上八達通了，去迎接這個消費券的來臨，所以呢就我想是這兩方面呢，以致即是你見超市都是有個跌幅在這裡，但是超市的跌幅呢主要都是因為那個限聚令的原因。 嗯 ，OK， 唔该晒你啊，谢太，同你倾到呢度。谢欧安仪咧就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嚟噶，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消费券，无论过去喺八月出嗰一期啦，定系嚟紧嗰一期评估成个效应系点？你又点睇？讲下你对消费券嘅睇法会点晒咧？或者会唔会真系储埋去到年尾先一次过用咧？1-8-7-2-3-1-1。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想讲下长者打呢个新冠疫苗啊！呢段时间成日都话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嗰个接种率咧都系偏低一啲啊！见到社署就话喺10间嘅院舍咧推先导计划，就为所有咧系合适啦，而且唔反对接种嘅院友咧系会打科兴嘅疫苗噶。咁啊，家属如果唔赞成嘅话咧，就要签署文件，亦都要写原因啦，确认系明白唔接种嘅风险嘅。咁啊，见到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咧都话期望。这个计划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扩展到全港的院舍。他也提到 話唔少院友嘅家屬咧，只係着眼於疫苗嘅副作用啦，忽視咗冇接種疫苗之後可能受感染嘅重症死亡風險。咁啊，部分長者嘅因為家人咧唔同意見而冇打針啊，所以喺呢個計劃之下咧，可以令到咧充分考慮長者唔接種嘅風險而作出決定。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有社協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阮淑欣，早晨。 早晨 阮淑欣，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长者打针喺院舍嗰方面。咁如果佢哋系家属如果系长者想打啦，嗰啲院友嘅话，咁家属如果唔赞成嘅话咧，系要填一啲文件咁样嘅。咁啊，继续同阿阮淑欣倾啦，点睇呢一个最新嘅安排咧？ 其实个安排嚟得好突然嘅，我都系即系琴晚啱啱先至即系有多少少资料睇得到啦。咁我哋睇翻其实即系。讲话即系呢个计划咧，我哋睇翻最紧要咧，其实叫长者打疫苗咧，其实最紧要就先释除佢嗰个疑虑同担心，等佢明白系即系发生咩事。咁呢个第一样啦，第二样咧就系真系经佢嗰个同意，要睇佢嗰个意愿咯。 嗯。 咁我睇翻今次嗰个计划咧，咁佢个即系就话会有一啲即系教育嘅工作俾即系院友同埋家属啦，咁同埋会有医生帮佢哋做身体检查啦。咁我觉得呢两样嘢其实都系做得好嘅。咁但系喺个选择上咧，因为其实琴日林正财医生有提到就话有两即系。唔止一種針，其實就俾即係長者同家屬其實可以選擇嘅。咁但係睇翻嗰個計劃嘅詳情，其實又即係似乎未有呢一個選擇咯。咁我覺得即係我哋睇翻，其實即係長者同家屬有即係如果有多一個選擇俾佢哋揀咧，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即係會鼓勵到佢多啲去即係接種嗰個疫苗啦。咁其次就係嗰個意願啊，因為我哋即係以往即係希望即係依家睇落文件都似乎即係前期。嘅功夫都有做嘅，咁但系執行即系喺安老院嗰度点執行咧，咁都会有一啲担心嘅，因为以往我哋接触一啲安老院咧，佢哋都即系老人家住喺里边咧，其实就即系佢哋冇乜 bargaining power 嘅。咁我旧年我哋都试过有 case 咧，即系有啲事咁样啦。咁其他老人家喺里边咧，即系都会同我哋收到一啲投诉，就话咧，即系安老院会不停，安老院人会不停咁样即系。逼佢去即系做啲嘢，或者去即系帮手去联络一啲嘢，咁令到嗰个老人家个精神压力好大。跟住我哋就即系要联络社署去即系跟进咯。咁会唔会即系喺即系如果安老院觉得好似要交数，然后去即系用一啲唔同嘅方法逼长者或者家人，咁我哋就希望唔好即系发生咁样嘅情况咯。 嗯，但整体嚟讲咧，今次即系话医生评估一个长者系适合打啦，咁亦都个长者系冇反对，而又家属冇反对接种嘅情况下啦，咁就系去打针啦。你觉得所谓呢一啲唔反对嘅意思系清唔清晰，或者？對於即係長者嚟講，佢冇表達啦，或者冇清晰嘅表達嘅情況，會唔會可能都出現嘅咧？喺院舍入邊，而冇清晰表達嘅時候，會唔會就被視為一個叫做冇反對打針嘅情況咧？ 咁當然係同意係最清晰啦。咁即係個重點，我覺得都係點樣，即係安老院點樣去執行，同埋點樣同佢去解釋件事咯。 嗯，点睇今次家属咧？佢喺个回调上面咧，就话即系如果唔赞成院友系接种疫苗嘅话，要写个原因啊！你自己观察上面呢一个做法又点？ 可能即系政府就想去清楚考虑啦。咁但系即系家人面对安老院嘅时候，都唔多唔少会有一啲压力嘅。 嗯。今次我想知道，因為林正財醫生都提到話，希望嗰個計劃之下咧，等到可以充分考慮長者唔接種嘅風險，而作出一個即係更加好嘅決定啊嘛。你覺得達唔達到呢個嘅結果噶？ 如果佢有即係嗰啲教育講座係清晰咧，咁而安老院嗰邊又冇一啲嘢係。即係好似逼佢咧，咁其實可能做到嘅。不過我哋都唔知嘅，因為依家睇到就係話，即係佢有一啲文件啦，咁睇到就話，即係有啲講座啦，跟住有多少少資訊啦，咁唔知佢最後嗰個講座係點樣去即係 deliver， 即係點樣俾嗰啲家人，咁同埋最後個安老院係即係點樣去同嗰、那個即係院友同埋個家屬溝通。 嗯， 咁点样即系要令到佢哋明白，就其实嗰两样嘢系好睇嗰个功夫做得足唔足够咯。 嗯， 即係嗰個講座教育啦，同埋即係安老院同佢係一個良好嘅溝通。 嗯，整體嚟講，我見咧唔係話過往譬如打流感針都有類似嘅做法嘅咩？即係都係即係問完長者嘅意願，跟住就再問家屬嘅意願，係咪一般都係咁樣嘅？ 其實我哋以往就冇聽講過，又冇收過投訴，就話打流感針嗰度即係有類似嘅措施，即係簽呢啲類似嘅文件咯。咁、一般理解，即係我哋自己一般理解就係都經嗰個院友，或者即係有啲如果佢個精神行為無能力嗰啲，可能就要經家人去同意打咁樣咯。咁以往就冇聽過有類似嘅做法，又冇收過投訴嘅。 OK， 好啊，咁啊，唔该晒阮淑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嗱，阮淑欣咧就系、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嚟嘅。咁啊，讲到呢件事件咧，就系、是、政府喺9月29号起咧，话喺10间嘅院舍，包括安老咧同埋残疾院舍咧，系推出一个叫新冠疫苗健康讲座同埋咨询服务嘅先导计划。咁啊，院舍会安排一啲咧到诊嘅注册医生咧，为院友评估佢哋系咪适合打讲紧系科兴疫苗啦。咁啊，就会通知家属噶。咁啊，家属咧就要喺限期之内咧填翻个回调话系赞成或者系不反对或者赞成不反对或者系不赞成院友接种嘅。咁如果家属咧系唔赞成接种嘅话咧，系要提供原因啦，系话确认明白啦，唔打针咧系会有包括死亡等等嘅风险嘅。呢、这个对于咧喺院舍入边嘅长者嗰个打针啊，嗰个接种率咧可以帮到几多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会唔会你都系一啲院舍嘅家属咧？另外讲到消费券方面啊，你又点睇咧？今日最快攞到第二期嘅消费券啦，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系国庆日，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00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礼，出席仪式嘅嘉宾包括特区司局长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抗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同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等亦都有出席。林郑月娥身穿旗袍同红色外套，在场人士主要佩戴红色口罩。护旗方队进场之后，国旗同区旗升上旗杆顶。警方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同水警轮就在会展对开海面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将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今日是国庆日，中联办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仪式在朝早7:00举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同多名人员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回到办公大楼。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政府表示第一期消费券的发放大致畅顺，市面旺了很多，认为分期派发和设有时限，较能够刺激消费，成效较持续。至于早前需要重新登记大约19000宗个案，已经处理大约17000宗，他们将于今日取得第一期消费券。北韓表示昨日試射一枚新研發的防空導彈。官方朝中社報導，朝鮮國防科學院昨日試射防空導彈，目的是確認導彈的綜合戰鬥性能，以及發射架、雷達、綜合戰鬥指揮車的操作實用性。科學院指出，由於採用了雙打控制技術和雙重脈衝飛行發動機等重要新技術，大幅提升了导弹控制系统的快速反应性能、制导精准程度以及消灭空中目标的距离。这款新型防空导弹的战斗性能得到验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和国防科学部长的领导干部在现场视察，在现场是视察试射。外界推断反航空导弹为地对空导弹。朝鮮國防科學院上個月曾經多次試射導彈，包括遠程巡航導彈、鐵路機動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09 U16 东方龙狮对进锋，今晚8:09 U18 东方龙狮对进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5G 网络逐步普及，上下载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游戏、娱乐、教育以至医疗都会进入新的一页。 业界认为 5G 仲会带动整个物联网的发展，由自动驾驶到智能城市。 但亦有人担心人类会进一步被机械操纵。 5G 到底会带来乜嘢翻天覆地的改变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 5G 新世界》， 今晚10:00， 港台电视31。 2021年10月1日，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管制即弃塑胶咨询公众3个月。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草案》，加入窥淫等罪行。 中美国防官员进行防务磋商，重新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就有关于咧消费券第二期咧，今日啊即系10月1日咧就会系发放，你又点睇咧？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嘅。另外有关于咧院舍嗰方面啊，咁啊见到咧就话即系会喺10间嘅院舍嗰度咧推出一个先导计划，咁啊就会安排一啲医生咧为院舍咧睇下佢哋系咪适唔适合打疫苗啦，咁啊评估咗之后咧，如果啲院友咧系冇反对嘅话咧，都会通知家属嘅，咁家属咧就要喺限期之内咧填翻回条，话赞成唔反对啦，或者系唔赞成院友系去接种嘅，咁如果唔赞成嘅话咧，都要讲埋嗰个嘅原因啦，同埋確認佢係明白即係嗰個嘅屋企人啊，即係個院友唔打針嘅話咧，係會有一啲嘅死亡風險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話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會唔會都令到家屬會諗清諗錯多一啲？如果真係個住喺院舍入邊嗰個屋企人係唔打嘅話，或者唔俾佢打嘅話，可能嗰個風險，從而令到佢哋可能更加鼓勵佢哋打針，嗰個接種率都會上升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嘉 宾，系 你好啊，我想都反映翻啊，因为其实我都好赞成院友去打针嘅，但系因为咧我妈妈咧就系长期病患，咁医生都讲过就话都唔系咁适合嘅，咁变咗类似反映出有啲问题咧，就系院舍嗰度里面啲职员咧打晒针，家属又打晒针，但系咧就點解我哋探訪嗰陣時咧，就仲要去做檢測，而嗰個院舍職員又冇喎，咁變咗反映出就係點解咁樣點樣可以反映到保障到院友嗰個安全咧？而職員又冇做檢測嘅話，但係大家都係打曬針嘅。 而家你哋嗰個情況係點啊？即係你哋都要係去好密去，如果佢要探訪嘅話，都要做一啲檢測噶嘛？ 係啊，因為依家其實就。我哋咧就個院舍咧就只可以安排我哋一個禮拜一次20分鐘嘅見面，但係只係隔住屏風去見嘅啫。但係依然我哋都要去自費做檢測，所以我依度我都想反映翻個問題。佢哋雖然係有80%打曬針，我哋家屬都上得嚟咧都打曬針噶啦，但係咧我哋就唔明點解佢哋咧就唔使做檢測，佢哋可以保障到院友唔会系受到感染咧？ 啲职员系咪打咗针就唔使检测？系咪咁样？ 系啊， 唔系都要定期咩？而家都 唔系啊，佢哋唔系噶，佢哋已经唔使噶啦，打咗2针。 嗯， 就唔使檢測噶啦。但我哋就要咯，我哋家屬一個禮拜見一次20分鐘就要咯，仲係要去自費咯。 OK。以你所知咧， 其實都反映到呢啲問題，就係點解佢又會感覺到，即係覺得佢哋打完針就唔會感染到個院友，而我哋家屬嚟到就可以咧。咁家屬其實家屬同埋院友，其實我媽媽都好想打針，但係冇辦法，佢即係差唔多90歲，但係又長期病患，醫生都話唔好考慮住啦咁樣。咁就變咗我哋都擔心㗎。咦，咁院舍職員佢打曬針，唔使做檢測喎，咁可以確保到佢真係冇受感染，佢仲親密去接觸老人家添。我就有呢個問題去反映返囉。因為我哋都真係好想院友全部都打針嘅，但奈何啦，住得院舍嘅真係有啲病患啊，會需要照顧啊，或者係真係接種唔到疫苗啊，咁所以先至係唔出。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講到佢屋企人喺院舍嗰個情況，都係想打針嘅，咁但係始終可能醫生睇過即係屋企人90多歲啦，都係覺得可能唔打係佢哋嘅決定，咁亦都講到話佢哋探訪嗰個嘅情況咁等等嘅。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啱啱講到呢一個先導計劃咧，會喺10間嘅院舍推嘅，就係話即係如果院友係話贊成或者唔反對打嘅話咧，就要一啲嘅家屬係填翻個回條啦，就係講話贊成。唔反對或者唔贊成院友打針嘅，咁亦都講原因等等嘅。咁啊，又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有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委員李輝，早晨。 系早晨啊， 張 樂文。 早晨，李輝，你哋嘅院舍係咪就係呢10間先導計劃嘅院舍之一啊？ 係啊，冇錯。 有冇聽到話啲家屬係個反應係點啊？因為係咪而家已經開始咗噶啦嘛？29號已經開始咗呢一個要簽回條呢個計劃噶啦嘛？有冇啲家屬反應係點啊？ 是初步来看呢都正面的，因为家属的疑虑呢一路以来呢他就担心我老人家咁即是年纪咁大呢，就等于头先各位王女士个担心一样啊，他觉得年纪咁大会不会副作用，个反应好大啊，都是即是15、16啦，都唔想话即係幫佢哋接種，又佢又唔會出街嘅，佢又住喺院舍嘅。咁其實呢一種咁樣嘅諗法咧，即係好坦白講，因為長者雖然可能佢走去社區嘅機會好微，但係有其他嘅長者可能佢會係出入醫院啦，或者係有啲員工都係由社區去翻工啦。咁始終個風險係存在嘅。咁而家越嚟越多嘅數據顯示咧，長者如果一旦染疫咧，個死亡率係28%嘅，咁其實幾高。咁喺打針同埋即係選擇打針個利同弊之間咧，咁大家都好清晰咧。而家真係打針係即係保障佢哋免受一個就算感染咗都係一個重症甚至死亡率。呢方面呢已經是有很多數據呢即表明了的了。咁而點樣去做到令家屬即係放低佢哋嘅疑慮同埋擔心呢，其實政府3個部門啦，我哋講緊衛生署啦、醫管局啦同埋社署呢，佢喺呢一個先導計劃之前呢就已經喺地區嗰度呢做過一啲先行嘅計劃嘅，譬如好似深水埗區，咁佢就喺荔枝角嘅政府合署就揾啲院舍嘅家人，同埋係啲老人家，如果係想聽想諮詢，對於自己嘅身體究竟適唔適宜打啊，咁都召開過一啲嘅諮詢。健康會議嘅，咁而參加呢啲會議嘅人呢，就全部都係一啲專業嘅醫生，譬如老人科醫學會嘅專科醫生啦，老人科醫管局嘅專科醫生，咁佢哋本身呢都係一啲義工嘅性質嚟嘅，咁同埋有家庭醫學會嘅醫生，咁呢啲醫生呢佢喺荔枝角嗰度呢對住線上又有，或者是現場參加又有，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安排咧，即場咧解答咗佢哋嘅疑慮，又問咗個別人自己嘅身體狀況咧， 醫生即刻俾一個好清晰嘅意見俾到佢咧。咁、有啲職場就已經係過隔離去打疫苗啦。咁呢一種嘅方法，因為政府覺得你所有嘅長者佢哋嘅群組裏面咧，真係個接種率咁低。如果我哋成個社會要復常嘅話，你某一個特定嘅群組佢個接種率係拉低咗嘅話咧，你都好難去話將成個正常化，我哋叫又通關啦。 Okay, 這個明白。但我想問阿黎輝，你而家你哋院舍咧，其實嗰個接種率係幾多啦？同埋我想集中翻講翻而家呢個計劃啫，即係佢有個評估啦，評估完之後，院友如果係唔反對嘅話，就落到下一重，就係家屬要填一張聲明啊嘛。我想知道呢一個你覺得對於成個長者接種率嗰個係幫到幾多咧？家屬填呢個聲明，確認自己明白成個風險嘅時候，係幫助到成個長者接種率幾多咧？ 今次呢個 Covid 嘅疫苗咧，因為係一新嘅疫苗，所以大家都好似有啲疑慮。咁正因應咁樣嘅家屬嘅疑慮，所以就作出呢個安排。至於你話家人聽完呢個健康講座啊，又提供咗諮詢服務啊，咁我相信咧多多少少一定係會消除咗佢哋嘅一啲嘅疑慮嘅，咁呢一種嘅安排咧，因為我哋而家覺得咧，長者嘅接種率低咧，係希望透過唔同嘅方式，政府都講啦，地道戰啊嘛，咁你話家屬去填呢一張方咧，嘅做法啊，實際上我哋每年嘅季節性流感針都係需要填咁樣嘅方，仲複雜過呢一張方，就唔係話贊成不反對或者不贊成，係裏面要填好多嘢，佢要簽署翻、assign翻嗰張consent方，我哋先可以幫老人家打嘅。咁點解呢個 COVID-19 佢哋有咁多個疑慮咧？正正因為係咁，所以有專家有醫生去解答佢哋嘅疑慮咯。其實而家個疑慮係多於，即係佢哋嗰個擔心咧，係多於真係打咗針。嗱，最初嘅時候咧，喺二三月份嘅時候，第一輪打針咧，其實院舍係得兩三個 percent 左右到個老人家打嘅，因為大家都唔夠膽去試。好啦，到第二輪嘅啟動咧，其實個院舍咧，譬如我而家講呢十間嘅先導計劃嘅院舍咧，其實佢已經打針已經去到26% 嘅啦。咁已經打咗針嘅26% 嘅老人家咧，係冇不良嘅反應，更加冇嚴重嘅反應，亦都冇話一啲死亡嘅個案。咁我哋而家有74% 係未打嘅，咁呢個數字咧都係真係幾高下咯，接近成即係95%到成100%嘅長者係未接種嘅。 嗱、okay. ，李輝，我想問咧，頭先你講話流感嗰個例子咧，即係過往都有即係填一啲回條啦，即係唔止淨係講話贊成不反對，定係不贊成添。但我想知過往有冇要求家屬咧，如果係唔贊成嘅話咧，要寫一啲原因嘅？呢個係咪過往嘅做法嚟嘅？ 因為季節性流感針咧就持續了很多年啦，咁同埋個注射率都很高嘅，就冇話特定有一啲反對嘅原因。咁而疫苗咧，亦都係經過多年臨床嗰、那個，即係一個成熟嘅疫苗咧，咁就冇呢方面嘅呢、這個確實。咁大家係憂慮呢一個新嘅疫苗嘛，咁但係聯合國都使用啦。 明白。 而家又咁多人打咗啦，咁我哋仲惊啲咩嘢咧？ 我想知咧，一个长者咧，而家就话佢系合适啦，即系应该医生评估佢身体合适打啦，而佢唔反对打就可以，即系而家话系打科兴啦咁。但我想知咧，长者唔反对，即系佢唔反对，冇唔代表佢系赞成噶嘛？会唔会一个情况就系佢唔识得表达，或者冇表达，或者佢唔清楚嗰个疫苗嗰个风险同埋效益，佢点评估啦，或者衡量唔到啦咁？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就当佢系唔反对？即系喺佢冇清晰表达自己赞成、愿意打嘅时候，就变咗系个唔反对接种，会唔会可能系咁嘅情况？ 因为长者咧，佢都会睇佢周边嘅长者打完之后，即系有冇一啲不良嘅反应。咁你话唔反对，佢会唔会系好似有一啲喺唔知情嘅情况底下咧？咁我相信注册医生个判断咧，就唔係話睇呢一個老人家 佢究竟嗰、那個有幾多嘅認知，嗱認知當然係最即係佢自己嘅自主權係重要嘅，但係都要參考翻佢過往嘅健康記錄，佢過往係咪年年都打緊季節性流感針？咁呢啲都係一啲參考嘅指標嚟噶嘛，同埋咧亦都睇翻佢近期嘅健康狀況。究竟佢嘅糖尿指数点啊？佢个病情系趋于稳定，定系好反复啊？咁呢个系专业医生同佢打针之前而作出个判断。其实医生佢有一个把关嘅作用啊嘛。咁长者佢自己可能打唔打之间，佢作唔到一个决定，甚至屋企人哇打咗年纪咁大，你又会点呢？咁今次正正就系俾一个健康讲座。俾一个咨询服务佢，系消除佢哋嘅疑虑。医生都话打得啦，咁点解仲要担心呢？ 即系所以主要就落咗喺个医生嗰个判断嗰度。咁会唔会出现个情况就系长者唔反对打啦？咁然后去到家属嘅嗰一重啦，就系、是、家属可能冇喺限期之前复，又或者根本系揾唔到佢嘅家人嘅，或者佢冇家人嘅咁。即係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佢冇一個好清晰，頭先講嘅情況啦，好清晰講話我同意打，或者去到家屬嗰度同意話俾個院友打，然後就落咗去個情況，就係個醫生判斷佢適合打就打咗啦。係咪主要嘅責任就落咗去個醫生度咧？咁 嗱，我哋就即係覺得咧，醫生有佢個專業嘅判斷嘅。你所講嘅老人家。我舉例啦，有院舍咧，即多雖然唔多嘅個案，有啲 case 咧，其實佢係一啲有監護令嘅，我哋叫 guardian 嘅一啲老人家，咁佢係冇親人嘅，咁呢個咧就係由社署或者係有啲監護人去幫佢去簽署呢啲。喺今次呢一個先導計劃裏面咧，如果呢啲人咧，其實係院舍幫佢填咗方之後。就交俾醫生，醫生睇翻佢過往嘅一啲病史啊、病歷啊、注射疫苗嘅記錄啊，咁都會視之為可以打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李辉。咁啊，主要就讲到呢一个先导计划啦。咁佢就系佢哋嘅院舍咧，都系十间嘅先导计划嘅院舍之一嚟嘅。李辉就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委员。讲到长者打疫苗，亦都讲到佢疫情啦，大家都好关心咧，就系几时可以同内地通翻关咧？咁啊，见到咧早前啊，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都系喺深圳咧同内地一啲专家咧系进行首次嘅对接会议，即系开会啦。咁啊，倾翻一啲究竟有冇一啲條件可以令到內地同香港通翻關呢？咁之後咧，李家超亦都係提到啦，就話考慮通關嘅時候咧，係必須確保唔會對內地帶嚟額外一啲嘅衞生安全風險。咁相信本港嘅風險管理咧係措施到位啦，就可以增加內地當局嘅信心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同內地通關方面，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 田北辰，点睇而家即今次叫做第一次对接会议，即系开咗会啦，即系同内地专家倾完之后，觉得内地嘅官员即系开完会，即系有冇释放啲咩信息啊？要达到啲咩条件先可以真正系通关咧？又 我都有啲诧异，我从各方面嘅渠道咧得出咧，就喺呢个会议之中咧，原来呢个至少即系廣東省方面啊，衞生部門啊，深圳嗰邊咧，佢哋最關注嘅咧，反而唔一定係嗰啲健康碼啊、追蹤儀器啊各方面嘅嘢啊。雖然嗰樣嘢都好緊要，佢哋最關注咧就係我哋喺外防輸入嗰度，佢哋覺得仲係有好多甩漏。甩漏咧主要係有心無力，但係似乎咧有啲嘢都係。冇乜心去做，咁主要我聽到咧，佢哋又針對，譬如話缺免人士嗰張清單，咁你知我哋不嬲都有一班人啊，可能係外交背景啊，或者成啊，翻嚟香港係免檢疫嘅，就係缺免檢疫嘅，咁從來政府都冇講清楚呢啲清單係點，可能其中有啲係機組人員啦、啊，有啲外交嘅背景啦，可能有啲係商務背景啦，咁呢張 list 咧，似乎都唔少人嘅。咁呢啲人咧，都會去外國去啲高風險地區， 咁如果翻嚟完全唔使檢疫咧，呢、這個永遠都是一個好大嘅漏洞，因為內地咧，無論你乜嘢背景啊，你入到去一定都係六親不認，要呢個酒店檢疫噶嘛，係咪？ 嗯。 咁當然啦，最近嗰個所謂國際影星嗰單嘢，雖然嗰單嘢我都好相信以後都唔會重犯噶啦，但係嗰一單嘢就令到上邊咧，我聽到咧就覺得香港係政出多門，即係雖然某啲部門甚至乎特首本身都好想填到好緊，但係突然之間又有另外一個部門又透過唔知乜嘢嘅法例嘅原因同埋職責嘅原因，你又可以豁免某啲人去做呢啲嘢嘅咁。啊，因為最近我喺嗰個衞生委員會度問呢、這個陳肇始局長，我話喂，你到底邊個豁免呢個影星同埋佢隨員嗰五個隨員噶？咁佢就話呢個唔係佢管嘅嘢。咁你諗下，如果佢都管唔到，即係唔係佢話事啦？咁另外一個部門有權豁免一啲從澳洲翻嚟嘅人，如果冇 say 喎。咁呢啲喺內地個部門睇到就話你有呢單就會有下一單，咁你香港到底係咪個個部門都齊心合力去做呢樣嘢呢？就唔係淨係話特首同埋衛生部門啊嘛。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呢，我都好詫異呢，就係佢覺得我哋嗰啲檢疫酒店呢係好唔專業啦。佢帶出就係話，譬如話內地呢全部都有公安守住個大門口嘅，所有檢疫酒店係咩窗添嘅。咁啊，跟住咧就澳門咧都係咁樣樣嘅，但係香港啲檢疫酒店咧就冇人守住嘅，亦都冇警察冇剩，靠個酒店自己自律咁組群，咪有啲酒漏咗出嚟嘅。 係， 咁嗰啲佢哋聽到咪譁然咯。咁你知呢啲嘢嘅咧，你酒店一個佢當你日日都有㗎啦。 嗯， 跟住又有個新聞就話有個檢疫酒店開放咗個飯，嗰、那個餐廳俾外邊嘅人嚟，咁呢啲佢哋咪又係譁然咯。 嗯， 咁即係。似乎檢疫酒店做成點咧，佢哋都好大意見。Okay? 但檢疫酒店嗰度咧，佢而家嗱，即雖然你話係靠酒店睇啦，但始終佢哋都有保安員啦、監察有閉路電視去做。其實係咪個別做得唔好，就要即係落到去話啊，落翻警員去每一間酒店去守住咧，同埋成個人手安排又係咪恰當咧？你覺得又即係個別酒店嘅情況嚟嘅啫，可能係會唔會咧？ 唔係啊，對深圳衞生部門嚟講，或者廣東省。佢唔理你特區政府派乜嘢人去守住個門口，總之我永遠行過個門口，見到你有保安人，呢啲保安人就執得好正嘅，唔係我哋隨時私家請嗰啲保安，可能有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嘅，係咪好嚴厲查嘅？佢見到咪得咯，佢唔理你揾邊個做㗎，我又唔係一定話要警察做，咁我只不過帶出內地嘅公安就咁多啦。 OK， 好。 系咪？咁你要啲人惊噶嘛？你要阻吓作嚟噶嘛？你而家谂下咩人最惊先？ 嗯， 系咪？咁你啲普通嗰啲私家保安嗰啲，我都唔知道普通嗰啲人系会点谂啦。咁即系呢个只系一个问题。咁当然咧，亦都带出佢哋最理想嘅就系有嗰个所谓全民嘅一个嘅健康码，即、就、系、是、有一个追踪嘅功能喺入边。咁但系咧，佢哋都明白喺香港咧。你谷針都谷唔到上去，你叫人所有啲人嗰、那個所謂安心出行，仲要有追蹤器，仲要必然個個都要有安心出行先至去買到嘢入到餐廳，佢哋都知道香港係不可能。咁所以似乎咧，佢哋都會得長遠咧肯接受咧，淨係跨境嘅人士，譬如內地人落到嚟，佢可能有一個追蹤器係香港追蹤到嘅，可能佢攞個特別嘅安心出行俾佢哋。而香港人呢入大陸呢入咗去梗係用佢嘅健康碼啦、 嗯、 但如果我哋有個港康碼同佢互通呢，就變咗呢個人呢喺入去之前14日，佢最緊要就14日，即係之前佢唔理你㗎，總之你入去之前14日呢，佢會知道你去咗邊，咁如果你入咗去之後發現確診呢，佢可以通知香港嘅部門呢、這個人14日去咗邊，咁至少香港部門都有啲嘢可以做到出嚟。咁點解我話佢哋覺得全民就最好，因為全民的話呢，如果有個香港人入去過得診，他去過的地方香港人就可以全部知道誰去了嘛。現在只不過用一個叫做沒有追蹤的功能通知那些、同時間在那個地方的人，叫他們自己去檢測，那這個就叫做他們退一步 可能都會肯接受嘅嘢咯，長遠。 OK， 咁頭先你講到第一點啦，即係豁免檢疫嗰度有啲人士啦，係咪即係基本上你覺得譬如中高風險嚟嗰啲咧，就唔可以再有一啲豁免檢疫嘅人士，定係點咧？但始終機場嗰啲都要翻工噶嘛，都 機場嘅人員有乜理由豁免啫？ 嗯， 如果佢有機場人員入到嚟，隔一段時間within14日走，咁咪酒店住咯。佢做咩要出社區啫？咁你話如果佢屋企喺香港嘅，咁屋企喺香港嘅，如果14日之內咪住酒店，咪再飛啦。如果過咗14日嘅，咁佢咪第日就即係住完之後咪就走咯，係咪？咁所以我唔知而家佢到底豁免機組人員係點，但係嗰張單咧從來都唔係好清晰，係咪？咁呢個就直情係內地都係好關注嘅嘢，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係外放式嘅，同內地好唔同。咁佢廣東省係咪五六千萬人口？你香港如果有個缺口，佢點搞呢？ 咁喺 直情喺個會度，我聽講有人話啲事真係嗰個 Nicole Kidman 嗰單嘢好彩嘅啫。 OK， 但講埋啲， 如果嗰五個人真係有人不幸確診咗，跟住又要去查一餐嘅，咁你諗下佢哋點搞？ 講埋呢兩點，改埋呢兩點之後，係咪都覺得即係內地就會接受開通翻關嘅咧？因為都好一段時間，香港係冇本地確診個案，外防輸入嘅個案亦都冇見到話喺社區爆發。 他哋覺得，如果你過程做得唔足，而你又清零咧，係你好彩。而佢哋咧最關注就係除咗你好彩咧，你清零之下咧，你過程要俾到佢信心。過程俾到佢信心咧，就豁免嘅咧減到好少好少。 Okay? 就唔知佢叫做咩形式啦。第二咧就檢疫酒店要做到好足好足。 OK， 似乎佢哋對於檢疫， 請乜神時間差唔多，我九點鐘之後再揾你傾一陣啦，好嘛 ？OK， 好， 好唔該，拜拜。轉頭翻嚟繼續《星期年代》。 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城报》报道，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开始发放给合资格市民，而同日起大约17,000名重新登记的市民也都可以领取第一期消费券。选用八达通的市民今日起可以到港铁站公共交通补贴站或者是便利店等拍卡领取第二期2,000元电子消费券。市民要先用源头两期，即是合共4,000元才可以获发放余下的1,000元。如果市民是使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HK 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就今期有3,000元直接存入电子钱包，要在今年底或者明年1月底之前用完，视乎是8月定是9月领取第一期。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罗永生、笔名安图同埋许宝强上个月失去教职。领大昨日表示，两个人的客席合约已经在今年九月完结，没有回应原因和是否涉及政治考虑。罗永生和许宝强不时就社会事件发表评论，和陈敏忠被誉为领大文化研究系三宝。三个人曾经在2014年9月28日占领运动初期，警方发放催泪弹之后发声明谴责政府，并宣布罢教。许宝强是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罗永生说，遭到校方单方面终止合约，校方没有解释原因，而据他了解，校方是以风险管理原因作出决定。许宝强说，尚未收到领大正式信件通知。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经点算中小学实际的在学人数之后，披露全港今学年较早前核准的总班数分别减15班小一和8班中一，但是小学计及早前当局核准开班数目时缩减的66班，已经较上学年合计少超过80班小一。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直言，学界对再减少15班感到惊讶，认为如今的情况足以反映学界明显受到移民潮及其带来的音乐椅效应影响，教育局应该尽早同学界展开商讨，并且建议即时在学额过剩的地区实施全区小班教学等。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道， 中聯辦主任樂慧玲昨日先後走訪慰問香港漁民、創業青年、社區居民、臨街商鋪和農屋住戶。樂慧玲說，親眼見到咁擠迫的居住條件，心情十分沉重。她強調，安居才能夠落業，住房問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民生問題。她說，香港同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著中央的心，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住房問題，既是中央的關切，亦都是廣大市民的期盼。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四批亦即係最後一批區議員獲通知喺下個星期五宣誓，當中涉及新界西五區，包括屯門、元朗、荃灣、葵青同離島，合共74名區議員，涉及民主派35家初選案嘅元朗區議員邝俊宇、支聯會常委梁錦威等。兩場新界區議員宣誓儀式同樣安排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監誓。《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今年7月31日舉行的第一次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成績和合格分數線在昨日公布。據引述，今次參與考試的人數一共有655人，合格率大約七成，即是大約450人合格。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容海恩、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堯等成功過關。文匯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有地产商宣布成立非牟利房社企，有社团组织公布兴建过渡房屋，舒缓住屋的燃眉之急。社评话，其实政府为发展土地房屋拆墙松绑，企业社会组织出谋划策，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政府、企业和民间携手合作，就可以扫除障碍，增加供应，找到破解房屋问题的有效途径。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祖堂地是新界原居民的祠堂、庙宇和农地等等，只有在所有南丁宗族成员百分百同意之下才可以转售。據了解，施政報告將會建議降低轉售的門檻，估計會參照現行的強拍條例，八成或者以上宗族成員同意就可以。社評說，明日大嶼填海造地願景，遠水救不到近火，如果在新界拆祠堂是覓地建屋的功德，何樂而不為。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在國慶節前夕，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再次深入基層，傳遞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心關注，聽取意見建議。社評說，充分體現了中聯辦積極轉變作風，重視社會各界代表性人士意見，直接聽取基層市民呼聲，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迎來更好的未來。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十一國慶假期適逢第二期電子消費券發放，零售飲食業當然歡迎，不過同內地免檢疫通關無期，民生復常的拼圖始終欠了關鍵的一塊。社評說，香港外防輸入時有甩漏，當局必須切實改善，加強內地對香港防疫抗疫制度的信心。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830， 感交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2021年10月1日。 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管制即弃塑胶咨询公众三个月。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草案，加入窥淫等罪行。 中美国防官员进行防务磋商，重新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咧，即系香港几时同内地可以通翻关咧？喺而家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咁啊见到之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都同去到深圳啊，同内地啲专家咧系倾过嘅。咁啊见到头先啊同阿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咧就系倾啊。咁啊据佢了解咧就话有一啲嘅情况，内地都系关心而家香港嘅问题嚟嘅，包括就系一啲豁免而家部分外国翻嚟香港嘅人士嘅检疫啦，同埋检疫酒店一啲嘅保安问题啊，继续同你倾下先。电话旁边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系你好， 田北辰，我想问系咪就系其实搞掂咗头先讲呢两个问题？喺而家呢个香港相对平静嘅疫情之下，基本上内地就会系接受就会 O K 噶啦，因为好似又唔见到对方有一啲好明确嘅条件开出啊嘛。咁我哋有一个嘅期望去到系咪完成咗做到呢两个条件，就可以系期望同内地可以通翻关嘅咧？咁以你了解系咪都系咁？ 去通关嗰阵时咧，必定咧两边都要打针噶啦。咁呢个因为系自愿噶嘛，咁你如果唔打针，你唔入内地咁都 O K 嘅。咁另外呢，入內地裝一個追蹤到嘅健康碼呢，咁呢個係人都會知道。香港本身個港康碼呢，記得早排去年政府已經話技術上已經做好曬嘛。咁今最近我立法會問衛生委員會問政府，咁你做好曬點解唔攞出嚟用呢？佢冇回應啦。咁其實就喺度等緊嘅啫。咁即係話呢，其實香港本身已經做了一個技術呢，就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類似是一個有追蹤功能的一個安心出行。因為我們現在香港呢，絕大部分地方差不多你沒有安心出行都不讓你進去的了，是不是？咁如果你沒有第二啲嘢，咁即係如果要求佢用第二樣嘢，咁嗰啲人唔用用安心出行咪 check 唔到囉。咁所以邊緣呢，我覺得一定都係一個安心出行嘅特別版，係俾呢啲人去申請入內地嘅。咁因為去到邊度，我哋香港都要用安心出行，咁你攞你嗰個特別版出嚟，佢咪可以 check 到你去咗邊囉。咁呢個技術呢，就即係將會融合喺嗰個所謂港康碼嗰度。因為香港唔同嘅地方服務嘅地方唔會認識有兩種嘢㗎嘛，亦都分辨唔到邊啲人需要用邊種，佢就係認一種㗎啫嘛。 OK， 好。 咁所以嗰樣嘢呢，我覺得佢技術已經係準備好㗎啦。問題就係上面對於我哋喺外防嗰度到底個決心幾大幾放心。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對於特首。咁因為香港係國際城市啦，佢又好想同外國通商啦。早排啲外國商會已經話香港好離譜啊嘛，話你咁樣封閉式嘅點做咩國際商業中心啊？咁佢咪夾仔中間咯。咁呢個都係即係我都要去承認咧，佢的而且確有呢個問題嘅。一方面內地就要佢好嚴謹，另一方面啲外國商會就話太嚴謹。咁你諗下，邊個做特首都面對呢樣嘢啦。 Okay， 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今日嘅困境咯。 OK， 好，唔該曬田北辰，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田北辰就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講到佢了解有一啲內地關注嘅點嘅，即係而家未通關，咁包括頭先講到話檢疫酒店啦，咁啊嘅一啲嘅保安安排啦，或者而家啲免檢疫安排上面係咪可以再收緊一啲？咁啱啱咧都提到啦，有關於係咪有一啲類似港康碼嘅配合咧？例如喺安心出行推一個嘅特別版，咁亦都可以喺日後通關方面咧，可以係即係其中一個嘅條件啦。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18723111嘅。頭先亦都講到有關於消費券第二期今日就會係發放噶啦，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玲，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鹤玲。咁我想先问咗先，因为咧就系、是、 之前咧就係話有一個嘅重新登記嘅情況嘅，因為有啲人可能填錯資料啊等等咁。咁跟住又重新交過嗰啲嘅即係呢啲咁嘅申請表啦。有冇最新嘅數字啊？之前好似話18,000或19,000左右噶嘛。 嗱喺我哋之前提供个特别安排之下，用书面表格重新登记嘅市民，大概我哋收到有19,000张登记嘅。咁我哋处理晒㗎啦。咁其中有17,000个市民呢就係、合资格。咁其实今日已经收到第一期消费券。咁剩返嗰大概1,000-2,000呢，咁里面有1,300到啦，就係、其实係佢之前其实已经登记咗嘅，处理咗係重复登记嚟嘅。咁剩返嗰啲呢就係、大概有300到啦，本身就唔合资格嘅。咁200呢就係、最主要原因都係佢哋提供嗰、支付工具账户，那个账户有问题啊，就入唔到券嘅。咁又或者系佢哋提供嗰个身份证资料咧，嗰、那个签发日期咧就同入境处嘅资料唔吻合。即系简单嚟讲，佢提供嗰个身份证嘅资料咧就系、一个无效或者系一个旧嘅资料嚟嘅。咁所以呢啲系处理唔到嘅。 所以就系话，如果今日咧应该咧呢一班重新登记嘅人咧都可以攞到第一期嘅消费券噶嘛。咁头先讲到话200+就系一啲资料有误啦，包括身份证。可能有啲資料錯嘅話，係咪呢200多人已經知道㗎啦？佢哋收到曬通知，今日應該拎唔到㗎啦。 佢哋知道嘅嗱，因為首先第一，我哋咧就一處理咗有資料咧嗱，我哋就已經係都會發短信啦。另外，我哋其實全部咧，如果佢有提供電話咧，我哋都用電話聯絡咗佢哋嘅。咁盡量如果佢哋其實之前譬如有啲資料都係唔齊全咧，我哋都聯絡咗佢哋，叫佢哋再補交翻。咁呢啲市民我哋全部都唔止打過一次嘅。譬如有啲電話我哋都揾唔到，前兩日都揾唔到咧，我哋到琴日都繼續打嘅。今日都擔心佢哋咧係可能。冇睇到個短信啦，咁所以都用電話咧，再通知佢哋嗰個結果嘅情況。咁同埋如果都係收唔到市民，其實都似我之前咁講啦，佢可以打我哋15,000個熱線咧，裏邊有個語音系統咧，可以查到自己個登記個結果嘅。 即係聽落可能應該大部分應該知道自己如果資料填錯今日攞唔到，但有少部分可能真係聯絡唔到嘅，仍然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以為今日有得拎去都或者去嘗試去睇個帳户有冇錢嘅時候。可能是拎不到，可能有少部分的人是这样，是不是？ 唔排除，因为真係唔係所有市民呢佢都有提供个电话俾我哋，同埋就算提供个电话呢，咁我哋打咗几次呢都係联络唔到嘅。咁但係其实都好似咁讲呢，就唔需要担心嘅，因为一我哋真係有发短信，咁如果你真係有提供到一个短信，你真係冇收电话，咁你都 check 一 check 你个短信啦，或者真係打我哋嗰个热线18,500呢，嗰个语音系统就可以查到你嗰个登记情况嘅。 你今日呢会唔会特别喺譬如办事处啊，或者喺查询热线都特别加多啲人啊，即系吸取过去可能派呢一个嘅消费券嘅时候，尤其是第一日啦，大家都有踊跃嘅，咁今次都会多啲人去处理一啲查询等等。 本身因为喺个查询热线咧，咁我哋都喺一啲主要嘅日子啦，譬如7月4日嘅开始登记啊，8月1日派券啊，或者今日11日派券咧，咁我哋都会增加人手嘅。咁同埋头先讲嗰个语音系统，其实你就唔需要，如果你只系想譬如查下你嗰个登记情况咧，其实个热线唔会打唔通嘅。不过我都想提咧，我都有听到啲反应，譬如打个热线之后咧，可能你系冇声啊，其实就唔系唔通嘅。其实等少少时间咧，其实佢就会拨通咗个语音系统嘅，咁就会叫你揀个语言啦，然之后呢如果你想查你嗰个登记情况，咁你就按71，咁跟住就入你一啲资料呢就会查到你嗰个情况㗎啦。 各位即係如果今日係攞第一期电子消费券啦，或者攞第二期电子消费券嘅朋友，会唔会喺攞嘅过程自己睇到係点呢，打嚟18723111分享下你嘅睇法，讲下你攞成个电子消费券嗰个嘅过程啊，顺唔顺利等等啦。咁都想问下黄鹤龄啦，就今次呢就係、即係有啲人係第一次先至攞电子消费券啦，因为之前种种原因包括可能填错资料咁。咁佢哋第二期攞系几时，或者有冇啲咩提醒针对呢一班人，即係再讲清楚啲嘅呢？ 如果是今日攞第一期消费券嘅，咁其实同前边8月1日或者9月1日攞第一期消费券嘅人士都一样，你隔两个月，咁去到今日10月啦，咁你去12月1日咧就会攞到第二期嘅消费券，咁其实嗰个期数个安排就会同之后一样嘅，咁只不过系因为佢9月1日未攞到，未个资料未齐全，如果而家确认咗资料 OK， 今日攞咗第一期，咁跟住就会跟翻啲期数咁样发放噶啦。 之前咧喺即系7月17日啲。 前完成登記的市民咧，就今日可以攞第二期噶嘛。之前呢一班市民咧攞第一期嗰陣咧，好似話一啲電子支付平台咧都有一啲即係塞車嘅情況，咁雖然唔係塞咗好耐啦，咁今次攞第二期消費券嗰陣，會唔會都同啲支付平台有了解過，即係解決呢個塞車嘅問題？ 哦，其實我哋一路同四間支付平台嘅營辦商咧都緊密聯絡嘅，咁或者講下，其實今日咧有大概550万嘅市民咧已經攞到第二期嘅消費券，咁就由琴晚凌晨開始發放嘅，咁個過程非常之暢順啊，我諗係1点之前咧已經發曬噶啦，咁已經收到曬嘅，咁都提醒啦，如果係用支付寶香港啊、Tap & Go 拍住相，或者係 WeChat Pay Hong Kong。呢三個電子錢包收消費券的市民咧，咁其實已經收到，就直接入咗去佢嗰個帳户度嘅。咁佢開個應用程式都睇到噶啦。咁照去消費已經係冇問題。咁但係如果用八達通卡去收呢個消費券嘅咧，個券就落咗去嗰個系統度嘅。咁但係呢啲市民要做多一個動作，佢需要拍卡去領取嘅。咁佢就要去我哋嗰啲喺港鐵站啊、公共運輸交匯處。嗰啲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即係嗰啲藍機咧，咁其實都容易分嘅。我哋喺上面都貼咗我哋消費券計劃嗰個標誌喺度，咁或者係指定嘅便利店、超級市場，或者係八達通嘅服務站啊，或者佢嘅手機應用程式就拍卡去領取。咁提多一樣咧，就係、是如果去嗰啲便利店或者超級市場去領取嗰啲市民咧，記得去到個收銀嗰度咧，無論你購唔購物都可以嘅，不過。最緊要咧就係話俾個收銀員聽，你係想拎政府嘅消費券，咁佢就會幫你按一個掣啦。咁其實你跟住拍卡就可以攞到。因為我哋其實講翻上一次話，都有啲市民好似9月1號以為應該攞到攞唔到喎，就登記出現問題。但其實我哋睇到一啲個案咧，佢又唔單止係即係唔係全部係登記嘅問題。咁好頭先我講啦，有1300个話係重複，咁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佢之前已經登記曬處理咗，咁好多。成功咗添嘅，咁我哋發現就係、是、可能係八達通卡攞嗰啲咧，市民冇去拍卡領取啊，咁變咗佢就以為自己喺個卡睇唔到，就以為自己冇攞到，咁佢唔知道佢要做多一個動作，好似頭先咁講，去嗰啲指定地點咧拍卡領取，咁嗰個消費券就落落你張卡度，你就可以去用噶啦。 我想另外問一個就係關於成個經濟效應啦，之前都話即係希望消費券有一個提振作用嘅，咁啊過往即係點解考慮要分幾期啊，或者唔係一次過去派曬咧，都有呢個考慮嘅咁，見到咧即係譬如零售管理協會嗰度咧都話，即係市民消費咧集中喺譬如之前8月1攞咗咧，就喺第一個星期基本上都用咗大部分嘅啦，之後成個效應咧就好似低一啲。其實分期或者分兩期對成個經濟幫到幾多咧？同埋亦都見到一啲數字睇到根本消費券可能對零售業嘅提振唔係預期中咁大，見到一啲學者都咁講，係咪因為消費券而家用咗落去交通嗰度，變咗原本個目的可能提振經濟嘅，尤其是譬如零售業啊嗰啲，其實變咗比預期嘅效應啊冇咁大咧。點睇啊呢個？ 我首先第一消費券嗰個成效咧，而家就係啱啱今日開始係派第二期啦。咁我諗我之後再要多啲數字咧，就會清楚啲效果。咁但係第一期八月一號派嘅時候，咁我諗大家都睇到咧嗰個市面嗰個氣氛啊，嗰個人流啊好暢旺嘅。咁同埋唔同嘅商會咧，或者最近都有唔同嘅調查，都會譬如訪問咗啲市民啦，佢都會話我都有額外消費，因為消費券我會爽手咗，個心情好咗，就會有額外消費。咁唔同。同嘅商會都有講到話人流生意都多咗嘅，咁所以對嗰個市道嘅影響啊，或者提振消費咧，我哋就覺得係正面嘅。咁至於話分期咧，我哋都相信就係、是你分期市民就會係攤開嚟用啦，因為消費好多時都會睇個消費氣氛、消費意欲啦。咁佢八月一號派咗嘅時候，咁有部分市民好快就用咗，咁有啲咧其實都係留喺度慢慢用，即係唔同市民嗰、那個消費習慣或者嗰、那個模式都。唔係好同啦，咁當我哋配合埋，我覺得有樣嘢都好緊要嘅咧，就係、是、要配合埋商户佢提供嗰啲額外優惠啊，咁於是就會帶動到個消費意欲啦。咁當我哋分期嘅時候，譬如話過咗啦，咁好似靜咗落嚟，咁我第二期又派咯，咁、那個氣氛又可以帶動。咁同埋譬如我哋今次十月一號派第二期，都見到啲商户喺商場咧係再有新一輪嘅優惠推出嘅，咁呢啲都會幫到係刺激到個消費作用啦。咁對嗰個提振經濟咧係正面效果嘅， 即係冇話比預期低，或者因為消費券用咗喺交通嗰度睇到，可能對提振經濟嗰個作用啊低咗，冇話睇到呢啲。 我哋冇睇到呢樣嘢，我哋反而見到好多市民或者係嗱嗰兩個最主要都好多市民揀嘅支付平台，佢最近都有提到話利用佢哋嗰個平台嗰、那個使費嗰、那個額度啊或者數量咧，都比以往係激增嘅。咁同埋譬如我哋都睇到啦，由我哋四月宣布呢四個支付工具去收消費券，咁四個平台夾埋咧，其實用家係增加咗超過300万嘅，去到八月尾。咁然之後，商户都增加咗65000嘅，咁其實都睇咗係多咗人用呢啲電子支付啦，多咗商户去收呢啲自轉支付啦，咁呢啲全部都睇得到咧，係對個經濟有正面嘅效果咯。 OK， 唔該曬黃鶴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鶴玲咧就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喎。對於消費券等等或者通關等等，你係點睇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馮先生，早晨。 喂，早晨， 早晨，冯生，请讲。 喂，我觉得咧，我哋系咪需要真正嘅增长嘅数据？消费券系好啊，咁有咗消费券，我攞去消费嘛。但系啲消费券嗰啲钱系边度嚟啊？系纳税人嗰度存咗喺政府嗰度噶嘛？咁政府拎出嚟啫嘛？咁谷起嗰个市面，你觉得佢系真正嘅增长咩？呢系假嘅增长嘛？而且呢疫情我哋知道佢係冇時間去估得到嘅，全世界咁多專家都睇唔到個細菌邊度嚟，幾時復甦啊？你睇政府俾咗旅遊業幾多啊？夠唔夠得到啊？夠唔到啊？香港要我哋要真正嘅復甦，要真正嘅數字。 即係所以你覺得而家呢個經濟增長都未必係即係 假嘅 起色，即係叫做真正嘅起色。 唔係起色，冇根本冇起色，你唔通關啊嘛。 嗯。嗯 是不是经济怎么会活跃啫？而家是靠政府库房拎出来的。 嗯、 我哋香港拎得几耐啊？美国啊，佢哋有嗰个量宽政策啊，佢都可以国会冇粮出啊。 OK， 好啊，唔该晒冯先生讲到消费券嘅睇法。仲有郑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请讲，系。 早晨，早晨，唔好意思啊，我想提一提咧，政府可能有啲嘢咧。比較即係喺個 office 度咧，比較離地啲嘅。 請講。 你既然要咁強硬出硬招去令啲家屬去勸嗰、那個即係院友去打針，嗱，我阿叔咧就喺院舍度嘅，佢從來未打過流感針嘅，佢亦都唔會肯打針嘅，因為佢對打針咧好抗拒嘅。點解唔諗下，即係好似招呼啲社區啲老友記咁？送個福袋俾佢，俾包米佢，好似探佢咁嘅形式，令佢明白呢個係預防針，好似打卡介苗咁樣，係咪會容易啲咧？點解政府諗嘢咧，淨係單向直路，唔識轉彎嘅咧？一個政策好嘅，你谷到針嘅，你咪用落去第二個地方咯。你咁樣嚇啲長者，我話俾你聽，我屋企嗰個長者咧就一定唔會打嘅。你點樣用咩硬功？用軟工咧，仲有啲機會。 佢係擔心身體情況定係咩咧？ 佢唔係，佢係對針藥輕微有啲抗拒，同埋咧係你個表達，即係個 presentation， 你同佢點樣講？如果佢一聽到，即係好似我樓下嗰啲長者中心嗰啲，佢哋都鼓勵我哋去打噶。 係，唔該曬鄭女士，即係講到睇下可唔可以多啲鼓勵啦，令到啲長者咧係更加願意打針，睇下嗰個長者嗰個接種率會唔會增加啦？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国庆日，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年国庆对香港别具意义。在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之下，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表示，現時香港比回歸以來任何時候更具備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條件，更可以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創更美好未來，體驗同國家同發展共繁榮。林鄭月娥說，香港回到一國兩制初心，只要堅持維護國家安全，是只要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愛國者治港，就可以肯定 港企港商港人在内地发展机会和空间只会更多，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动力，为香港青年人带来更多元发展。政府今日发放第二期电子消费券，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预期第二期消费券效应热切程度未必好似八月发放第一期的时候咁高，因为接近年尾消费旺季，市民或会将消费意欲拖延至到十一月尾至到十二月初，亦都估计市民消费较理性，减慢冲动，或会周围观望先购买。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八月发放第一期电子消费券首日，市民较兴奋，当日街上人头涌涌，有好惊人的升幅。有零售商生意单日升五成至一倍，头一个星期气势几好，但去到第三星期就明显回落，第四星期已经归于平淡。中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午夜十二点接获报案，指一架电单车沿住中环绕道行驶，去到四季酒店附近失控撞向石驳，司机当场昏迷。警员到场后，伤者由救护车送往玛丽医院，经抢救之后不治。英国伦敦女子埃弗拉德死亡案，48岁警员卡曾斯因为绑架、强奸和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卡曾斯假借以违反防疫限制为由拘捕事主，其后将他奸杀。法官斥责被告的行为残暴，滥用警员身份犯案，应处以最高刑罚。33岁的埃弗拉德今年3月初晚上在伦敦南部独自回家期间失踪，其后证实遇害。事件触发民众集会，要求关注夜归女性的人身安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09 ，U16 东方龙狮对进锋。今晚8:09。U18 东方龙狮对进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不要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不要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你只要敏锐于你身边人，将心比心，应该好些，那呢这个世界我觉得一定会更美好。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00-11:00，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10月1日，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管制即弃塑胶咨询公众3个月。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草案，加入窥淫等罪行。 中美国防官员进行防务磋商，重新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欢迎大家带来1872311，刚才讲到有关于通关，也都讲到有关于消费券的发放，还有关于院舍的情况。继续欢迎大家带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黎女士打上来，早晨。 早晨萧生。 是，你好，请讲。 我想即是讲一讲呢，即是好多不知道，是有一些呢就是 即係喺香即係個個長者咧，就係、是、個先人係已經喺上邊買咗位、買咗地方嘅。咁咧就係、是、走，即係走咗咧，就係而家係有好多咧，就係、是、買咗喺中華義莊嗰度嘅。 即係、sorry， 唔係好搞得好清楚，擺買咗喺上面嘅意思係咩意思？ 但佢哋需要係翻運翻成個成個運翻去上邊安葬嘅。 嗯。即系过咗身，佢哋要运翻内地安葬，系咪？ 系啦，系啦。咁就变咗已经系旧年，有啲系旧年噶啦。咁系变咗咧，而家咧就系、是、家人亦都系打晒针，但系迟迟即系就系过唔到呢样嘢咯。即系我都曾经提议话，即系同啲议员讲过，即系唔系我哋要，即系希望同上，即系同上边嘅。部門咧就係傾一傾，即係可唔可以即係原車人即係運過去，即係點對點咁樣運去墓園嗰度，即係咁樣咯，即係可唔可以提議呢樣嘢咯？ 咁而家佢點算？即係過身嗰位即係長者啦，或者先人啦，佢係即係骨灰放咗喺長生殿咁， 唔係骨灰嚟嘅，係原過嘅。 哦，咁點處理啊？而家會係？ 咪全部摆咗喺义庄，中华义庄嗰度。 哦，中华义庄嗰度，咁而家就 东华义庄。 会系摆几耐嘅？有冇限期或者点样处理啊？ 冇限期噶，因为而家就全部即系，因为我早几日都系问翻嗰啲部门，即系喺即系负责嗰啲嘅殡仪嗰啲咧，佢有一个有一道地方系负责专上运上去噶嘛。咁都有好多人系摆喺嗰个东华义庄嗰度，香港嗰边。我東華儀莊嗰度就等，因為佢咧俾即係我哋擺到咧就係、是、以一年俾計嘅，咁就如果譬如今年又唔得嘅咧，就要再續咯，即係去俾錢交再續。 明白啊，雷女士嗰個嘅提到嘅情況就係有啲長者可能想係翻內地係安葬嘅，咁但係因為通關嘅問題，亦都令到唔係咁順利，咁所以而家頭先佢就提到啦，喺一個叫東華義莊嘅地方咧，就係擺住先嘅，即係嗰個嘅遺體咁。另外仲有劉先生打上嚟，喂，早晨。 喂， 係早晨，劉生。 係我講啊。 係，請講，請講。 邊度啊？ 係啊，係你啊，請講係。 係。我嗰日啊，嗰、那个消费券嗰个，我八月份攞到呢次啦，2000蚊，而家等到十月份就攞到，就是、我未去碌啦，睇唔知有冇啦，2000蚊，而家冇4000蚊，我想买一部冷气机，从八月份等到而家十月份，而家差唔多夏天就过，要过咗啦，啊，冷气机部系差唔多4000蚊。啊！以后啊，我希望我嘅政府啊，你要俾一次过俾人哋，你唔使呢样，你点使知唔知啊？你咁样拖你时间拖几耐啦？ 即系你宁愿一笔过攞咗钱去，就唔好分几期咁系嘛？ 系啦，人家自己要买咩收，我从八月份2000蚊等到而家十月份，夏天就过咗啦，等到你4000蚊等几耐啊？ 明白啊，刘生都好肉紧啊，即系佢想一次过拎咗啲钱，咁就好过即系分几期咁。佢头先你都提到话系买冷气机等等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佢又讲到消费券，你自己对消费券又点睇咧？第二期系今日发咯，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咧环保嘅议题啊，其实而家塑胶咧呢一类垃圾咧，对于堆填区嚟讲咧都系几大负担啊。之前咧政府已经就管制即弃胶餐具咧系展开咗呢一个嘅咨询，见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咧就寻日咧都系展开呢一个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嘅活动，就咨询一啲其他嘅塑胶物品，好似咧就系酒店派发嘅一啲嘅洗哨梳妆嘅用品，即系讲牙刷啊、浴帽啊等等。咁仲有一啲嘅其他胶嘅产品，好似荧光棒啊、充气打气棒啊，仲有一啲遮袋，即系落雨嘅时候咧，可能商场都会派一啲胶袋等你入住啲遮嘅。咁啊，諮詢市民有關呢一方面啦，呢啲膠產品嘅睇法啦。咁另外咧亦都提到話改善呢一個嘅塑膠購物袋個收費計劃，係咪會收緊呢個嘅豁免範圍，或者調整而家嘅收費水平咧？而家就係5毫子嘅，咁啊會唔會再調升調到高啲咧？咁啊，公眾諮詢呢度咧都有提到嘅，又請一 位嘉宾同我哋倾啦。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早晨。 系、hey, 早晨，林明。 早晨，林正财。今次你哋呢个嘅咨询有冇啲咩重点都可以简介下，同啲市民讲下，系咪主要有六类嘅即弃嘅塑胶制品，你哋系会咨询到公众？ 是啊，就好似其实都多谢香港电台咧。头先我都听到你哋都开始播呢个 API， 都系讲一个好简、好重要但系好简单嘅信息，就系呢啲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其实个意思咧就系、即弃嘅意思咧，即、就、系、是、用完一次就掉嘅。咁有好多例子嘅，包括你去商场嗰啲雨遮套啊，去酒店嗰啲洗头水樽啊。甚至乎即係嗰啲而家網購好多啲包裝用品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啲即棄塑膠嚟嘅。咁、我諗大家都明啦，即係而家全球暖化就呢啲嗰個碳排放咧都高嘅，即係無論製造啊或者其後要去堆填啊等等啊咁樣。咁亦都對海洋生物啊各方面啊，就算我哋嘅郊野公園啊都有好大影響。咁所以我哋咧都係。盡量減少呢啲嘅即棄嘅塑膠，呢個係個大目標方向嚟嘅。咁、就但係因為係或者我講多兩句先。 好啊。 就之前咧，就政府已經即係諮詢咗即係市民同埋諮詢緊市民咧兩大類嘅，一類咧就係嗰啲膠樽，一類咧就係嗰啲亦都係即棄嘅食具。咁但係咧呢啲即棄塑膠咧，即係無孔不入嘅，乜都有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今次咧就係要有一個三個月嘅公眾參與活動，就係、是、聽下市民意見，有好多好細微，大家可能覺得唔顯眼嘅物品，但係都係即棄嘅，係咪要禁咧？要話慢慢取替咧？要話係用教育咧，或者用其他嘅方法咧？咁我哋都想聽下市民嘅意見。 今次呢六類用品啦，即係頭先講到啲包裝物料啊、塑膠袋啊、雨傘袋啊、塑膠棉花棒等等咧，其實揀呢六類出嚟有冇啲乜嘢嘅特別嘅原因嘅咧，或者特別指標咧？除咗話希望即係唔好即係知道可能塑膠物品好多都無孔不入嘅，係咪都係見到其實市面上有其他可以代替品，唔使一定要用呢啲物品啊去處理，所以就揀呢六種咧，等啲公眾易啲接受咧係。 都某个程度上是的，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第一它是非必要的，或者它是真的有替代品的。即是举个例，好像昨天在记者会里面都有记者问到我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疫情啊，咁其实我们都用多了很多塑胶即弃的东西的，其实包括口罩，口罩里面都有些塑胶成分的。咁咁點解我哋呢啲唔禁啊咁樣，或者唔建議去管制啊咁樣？咁原因就好簡單，因為呢個係必要嘅。咁亦都暫時我哋揾唔到一啲可行嘅替代品嘅。咁所以呢一類型，我哋就喺呢一次嘅諮詢裏面咧，我哋都唔建議作出任何嘅改變。另外咧就係嗰啲難回收嘅。咁難回收嗰啲咧，即、就、係、是、我哋今次咧就係特別係針對呢一方面嘅。咁好似我頭先咁講啦，膠樽都係好多時都係即棄啦，一樽水飲完就掉咁樣。咁嗰個我哋已經諮詢咗市民㗎啦，亦都有整體成個回收嗰個嘅計劃。咁所以膠樽相對上容易回收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冇包喺呢一度，同埋因為喺另外一個諮詢裏面咧，亦都包含咗啦。咁所以一個兩個大嘅原則就係、是、非必要冇替代品。呢一類啦，第二類咧就係嗰啲難回收嘅，咁所以即係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咧，我哋都盡量涵蓋曬所有剩餘嘅呢啲嘅即棄塑膠嘅種類。不過咧，我哋其實喺今次諮詢裏面咧，其實冇上限嘅，個意思即係話，如果市民覺得咦有啲嘢你冇提，但系都系即棄塑膠嚟嘅，我都想禁。其實一樣都可以提出嚟嘅。 嗱，對於呢啲即棄塑膠嘅管制一個諮詢啦，你又點睇？打嚟1872311。頭先提到一啲，譬如係一啲包裝嘅物料啦，啲遮袋啊、塑膠棉花棒啊，或者係酒店派嗰啲嘅梳啊等等呢一類嘅物品，你又點睇咧？要管制。講到規管啦，咁。 有幾種種類嘅，見到諮詢入面都提到，可以係全禁啦，可以係一個收費嘅方式啦，或者生產者責任制啦。嗯、其實有冇話係傾向邊一樣，或者邊一樣更加易做？如果真係喺個諮詢嗰度可能好大嘅反應係話即係某一類物品係唔想管制嘅話，係咪就即係可以係即係唔會再有管制咧？定係都係會喺頭先講嗰幾類嘅規管措施入面揀一樣嚟做嘅咧？咁？ 我系咪都要管噶啦？即系若果我哋都纳入咗喺呢我哋喺个文件里边所建议嗰啲嘅种类嘅话咧，我哋都系咪都建议系要管制嘅？问题系点管制法嘅啫、 嗯？ 所以其实我哋嘅文件里边系包含咗政府或者其实系我哋所理解社会大众嗰个价值观嘅。我哋基本上嗰个大方向咧都系同意。我哋應該將呢個即棄嘅塑膠咧係減到最少嘅。咁、 嗯、 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就睇唔到，若果佢係冇必要性又有替代品，嘅呢啲嘅即棄塑膠咧，有任何空間話完全唔使理佢繼續存留喺我哋嗰個生活裏邊，係冇呢個空間嘅。 嗯，有冇需要即係都要睇係個時間表係一次過，如果真係要管啦，係全部頭先提及呢一啲物品係推曬出嚟啊，定係都係分階段啦？定係可能真係市面上市場上嗰啲代替品係成熟咯，即係可能有代替品未必市場上好成熟，或者好用一個價廉嘅方式買到又取代到噶嘛？會唔會考慮埋呢一啲咧喺推呢一個嘅即係管制嘅時候？ 絕對係啊！所以點解要聽大家意見就係咁解啦。即系市民，佢觉得对佢生活有几大影响啦，佢可以承担多几多费用啦，业界搵唔搵到替代品啦，呢啲全部嘅因素咧，都系喺我哋今次嘅咨询里边咧，我哋好想听多啲嘅意见。咁如果市民普遍想觉得快啲嘅，我哋咪快啲咯。或者业界觉得喂，我真系搵唔到替代品，或者替代品啊好贵，市民又承担唔肯承担嗰个费用。咁我哋都会微调嘅。咁、 嗯、 所以基本上我哋都你头先问嗰啲问题我哋都想问市民。 係。我想知道因为我见到有啲环保组织呢都提到话今次管制啲物品呢譬如包装物料啊等等呢都系话系本地嘅产品同埋本地嘅包装先规管嘅。就亦都冇话厘定即可降解或者可回收塑胶嗰个标准啦、啊。我想先問咗啦，就係點解淨係本地嗰啲嘅產品同包裝？譬如講到網購啊，網購大家都知道可能會好多包裝、好多層，用入邊亦都用到一啲膠嘅塑料嘅，好多都係嚟自內地或者國外嘅。咁點解呢個喺呢個諮詢嗰度又唔包埋落去？呢一個可能先係最大嘅即係膠嘅產品產生嘅其中一個來源啊嘛。 我諗其中一個重要嘅考慮點都係即係現實上我哋有冇辦法可以管制得到啦。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即係我哋都唔想出一份諮詢文件俾市民咯，最後其實係嗰樣嘢我哋根本做唔到嘅。咁、 嗯、 不過咧，就算係咁講咧，其實海外嗰啲產品咧都唔係話一定冇嘢可以做到，因為咧就第一就係、是、我哋有零售商啦，我哋零售商入貨究竟個源頭係喺邊度咧？其實呢啲係有辦法去管制的。我舉一個簡單例子，縱然呢一啲呢一個種類咧，我哋冇包含喺裏面，因為其實基本上咧都做咗噶啦，就係嗰啲微膠粒啊。大家用緊嗰啲洗面奶啊、牙膏啊，裏面有以往係用好多呢啲嘅微膠粒。咁呢啲微膠粒而家有好多證據都顯示咧，流入海洋之後咧，就會污染好多海洋生物嘅。咁咧就咁所以我哋用基本上咧用藥漿。已經能夠管制得到啦，因為而家生產商咧就已經大部分嘅情況下咧都揾到替代品嘅，咁、 嗯、 而且嗰啲替代品都相當便宜，咁所以而家我哋用嘅好多嗰啲洗面奶啊、牙膏咧，其實已經用咗呢啲天然嘅微粒噶啦，咁、 嗯、 所以即係唔係即係我的意思就係唔係一定做唔到嘅，咁不過咧。就係即係喺今次個規管裏面咧，我哋都想聽多啲業界嘅意見。舉個例，大家好關心嗰啲包裝問題啦，而家網購咁啊，我哋好多網購嘅來源地都喺內地啦。咁其實內地咧已經有相關嘅規管㗎啦，而佢哋好快亦都會上馬。咁所以係即係唔係話我哋管制唔到咧，就一定就解決唔到個問題嘅。 嗯 另外咧，都想問一下林正財另一個議題啦。除咗講到即係塑膠嗰個嘅管制，即係呢啲塑膠之外，另外咧，因為你本身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啦，咁所以都問到咧，有關於院舍嗰度咧，而家就話有一個措施，就喺啲十間院舍度先推出呢個嘅先導計劃嘅，就係話即係如果啲院友係唔反對打針嘅情況下，咁如果家屬咧就要填翻一個嘅回條，就係話贊成或者係不贊成啦。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佢個院友係冇家屬嘅時候，咁個院友做唔到決定，會唔會嗰個院舍就會即自動幫佢打咗針嘅咧？會唔會出現一個喺冇一個清晰意願嘅情況下就會打針嘅情況嘅？ 哦，其實就唔存在呢個情況嘅。 係， 咁原因就係即係我哋打咗即係十幾年嘅流感針咧，行之有效咧，都係用一個方法咧，即係其實喺醫療上咧，我哋都慣用嘅。即系若果嗰位人士嘅唔系单系长者嘅，好多时小朋友啊或者智障人士咧都会出现类似咁嘅情况。啊，佢冇监护人啦，冇家属啦，咁所以问边个咧？又问佢，可能佢亦都唔能够清晰表达到佢自己嘅意见。咁其实咧就系由医生就按佢嗰个我哋有个好重要嘅原则嘅，就是、叫做最佳医疗利益。即系若果我哋个医生评估过佢之后咧。覺得佢需要食呢隻藥，或者做呢個手術，或者打呢支針，係對佢嚟講咧係最好嘅利益咧。咁就醫生會承擔嗰個責任咧，係去做嗰個醫療嘅程序嘅。咁如果喺而家咁嘅情況裏面咧，就係打呢一個疫苗啦。咁所以呢個基本上都係即係一直以嚟我哋喺醫療界都係咁做嘅。咁所以今次。嗰、那個做法咧，亦都係同我哋一直嘅做法咧係相符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林正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正財咧就係、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啦，亦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兩個議題，有關於即棄塑膠同埋院舍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早晨。咁對於頭先嗰位林正財啊，咁佢提出意見咧，我有少少嘢。 係。 唔認同嘅，咁第一嗱，塑膠餐具啦，咁睇邊一種啦，譬如有啲好脆嘅，你篤大力啲都爛噶啦，咁嗰只就唔可以再用啦。咁但係有啲比較硬啲，譬如大塊木嗰啲啦，咁你其實係好硬嘅，係唔會爛嘅。咁其實你只要回收翻洗完可以再用嘅，咁呢個係其實可以回收再用，呢個可以考慮啊。咁就唔應該話取替嘅。咁其第次咧就嗰、那個落雨嘅遮袋。落雨遮袋咧，落雨時候你知道滴到周圍濕曬，好跣，亦都唔合環境衞生。咁所以呢個遮嘅膠袋係絕對需要嘅，就冇理由去取替嘅。 我見佢文件度提到咧，有啲咩除水器啊，即係而家有啲機咧擺遮入去，揈下揈下就可以索咗水咧，或者啲重用遮袋 咧、啊。你去中央圖書館就會有嗰啲除水器啫。咁、你普通市民民居，你叫佢點樣買部除水器咧？即係大型嗰啲機構就有咯。但你普通住宅，你邊去會唔？你諗下普通住宅會唔會買啲除水器啊？ 明白。不過有啲商場都有嘅，係咯。不過即係呢個就睇日後會唔會喺即係規管咗遮袋之後，有呢一啲嘅除水器又更加多嘅出現啦。雖然暫時可能未必好多地方有嘅時候。咁啊，除咗陳生之外咧，仲有吳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系，请讲。 系其实政府咧，佢有一样嘢，佢系冇提及到噶。例如喺超市买嗰啲买嗰啲鸡蛋咧，系用塑胶盒装噶。咁佢可唔可以叫供应商咧，系采用美国佢哋都系用一啲纸盒装鸡蛋盒咯？咁另外就话酒店咧，佢嗰啲木炉啊，各方面咧都系用一个细嗰啲 bottle 塑胶做嘅。佢将个源头减咗去，就系用翻可以 refill 嘅揿出嚟嗰啲咪得咯。咁咪可以減咗個源頭嗰個塑膠原料咯。咁即係希望即係政府有一啲有聽到我哋市民嘅時候，就叫供應商係減咗，唔好用呢啲塑膠源頭啦。同埋就話即係快餐店嗰啲咧，佢可以用一啲粟米嗰個原料去做紙盒嗰啲飯盒嗰個拎走咪得，或者係就話我哋市民帶個盒去裝嘅時候，就減我哋嗰個費用，咁就。 即係又可以令我哋提振我哋可以有個意欲去減少用佢哋嗰個外賣嘅塑膠膠盒咯，咁就即係希望能夠做到咯。 不過吳生頭先提一點咧，即係譬如用一啲環保啲，頭先你話粟米嗰啲原料去做，呢、這個就涉及一個科技可能成本嘅問題。以往而家用開嗰啲咧，佢哋可能係平啲，但係冇咁環保嘅。用一啲環保啲嘅技術嘅時候，可能就貴啲。對於一啲商户嚟講，可能成本又大啲嘅咯。 咁成本係應該係落翻喺我哋市民個身上，或者政府可唔可以就話補貼些少俾即係食肆佢哋咯咁樣咯？ 膠袋税咧，你點睇啊？今次佢都提到話啊，會唔會係加膠袋税咧？去到一蚊甚至兩蚊，喺個諮詢度都有提嘅呢、這個。 我覺得佢咁多年五毫子咧，應該係要再加嘅啦。即係五毫子對於一般市民嚟講都唔係咩嚟㗎啦。即係如果佢加到一蚊兩蚊咧，咁可能就話會減輕市民去濫用個膠袋咯。即係五毫子覺得唔係嘢啦，五毫子啫嘛，五毫子都買唔到其他嘢啦。咁多一個膠袋，好多人都唔帶環保袋，咁有時唔記得帶，咁佢話要唔要膠袋啊？咁佢都拎個五毫子出嚟買個膠袋，即係可以加費嘅，我覺得。 一蚊兩蚊都可以接受，即係去到。 係可以接受到。 Okay. 因為都想呢個地球減少嗰個塑膠原料啊嘛。 好啊，唔該曬吳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嗱，而家講到咧呢一個就係呢一個即棄嘅塑膠製品啦，咁啊規管嘅。咁啊，今次咧就係講到有幾種物品，最主要就係一啲包裝嘅物料啦，啲塑膠嘅購物袋啦，一啲遮袋啊先提到啦。咁啊，仲有啲充氣嘅打氣棒啊，一啲節慶用品，譬如講到熒光棒啊等等。咁仲有咧酒店派發咧嗰啲叫做洗哨梳妝用品，即係嗰啲浴帽啊、啲梳啊等等。仲有一啲塑膠棉花棒都在今次的諮詢那裡，如果你有一些意見的話，歡迎都是可以去到這個諮詢那裡講下你的看法的。今天千禧年代聊到這裡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今天我們繼續討論由路葛斯納撰寫的《誰說大象不會跳舞》。雖然葛斯納在加入 IBM 之前並不是很懂技術，但这些不影响到他在当中施展他的才能。他有一句名言，动作要快，不要怕错误。即使是犯了错误，我们要宁愿因为行动太快，而不是因为行动太慢。 从他在 IBM 的第一次高层会议开始，他就着手扭转公司的颓势。他将第一次的会议看作是一个制定新的日常工作日程的机会，帮助高级经理们更加快地进入状态。在这个会议里面，他制定了五个在90日之内需要完成的优先次序任务，并且分给公司负责人布置作业，提交10页纸的报告，以深入了解目前公司的现状和这些经理们的想法。而这五个优先任务也都彰显了葛斯纳的远见，令人深为佩服。先止血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葛斯纳在上任之后先为公司辞退了多余的人和部门，并且将公司所持有的一些不动产卖了，套现作为输血之用。在公司稳定之后，他再为这位差点死掉的病人慢慢调理，希望他逐步起死回生。 那次会议无疑是很重要的，在葛斯纳差不多离开 IBM 的时候，他回顾了他九年任期间的所持的观点。他发现他在这九年之中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那次会议的衍生，当时的想法早已被一一落实，这也是彰显了葛斯纳思想的前瞻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作者路葛斯纳，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对患有矮小症的小情侣，他们都克服了身体的障碍。 一个是香港残疾羽毛球运动员，一个还考获了车牌，为残疾人士提供义载服务。 今个星期日，由矮小症患者江仔和 Katie 一起分享一下他们活出精彩的故事。 逢星期日下午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